你孙子有干爹。 哎，孟凡贵。啊，对吗？不知道哈。 不不，你孙子的干爹是孟凡贵。 对。 那孟凡贵跟你什么？ 不是我们有时候管孟凡贵也喊干爹，是吧？啊、不是，我们就这么瞎论，这是一种热情。 江湖味。 哎，这小子行了，算我干儿子吗？给买的小八宝带上，您明白了吗？ 哦，对对对对对对， 这叫百岁灵。 这是文物，你 好。 哎，他又说乱了。 这就是名称不一样，这叫百岁灵。 是。 哎，可是我看咱们北京博物馆呢， 啊， 有一样东西。 什么呀？ 说是好多年了。 嗯。 有一个箱子。箱子旁边做一个修扇子的，这修扇子的箱子有四个角，拉着四根绳，上面挂着都是串铃铛。 对对对， 甭问，他干爹给他买的。 您听着像话不像？ 百岁铃， 你打住，让 这 你 修扇子的 打住，卖扇子的那么像干爹呀？还他干爹买的？ 不是， 你又说错了。再说那不能叫百岁铃啊， 那叫什么呀？ 那叫引人铃。引人铃，你明白了吗？ 引人铃， 知道为什么叫引人铃吗？ 为什么呀？ 你想啊，博物馆这么大，有个修扇子的在一个角落里，人们不注意，这样的挂上小铃铛，咣啷咣啷一响，咱们逛博物馆一看，哟呵，哦呦，这是修扇子的。 对，北京过去 明儿个扇子坏了，上他这修来。这修扇人聪明，这叫招揽生意，这叫引人来，这么个叫引人铃，你懂了吗？ 明白了。 要不说是文化呢， 不学不行 了。铃铛苦 就得学， 就是。 对对，这叫引人铃， 这叫引人铃。 对对对， 哎， 你媳妇儿挂一朵花，有个铃铛， 看挂个铃铛， 引人铃。 我打你啊！你像话吗？哎，朋友，你说的像话，你说赖我急吗？我没法不着急。 不， 我媳妇儿挂铃铛不假，叫引人铃像话吗？ 不， 叫引人铃像话。 不会引别人，就会引你。 引谁也不行。再者说，你人怎么糊涂了？ 啊， 我媳妇儿引人还用带铃铛啊？ 哦，不带铃铛， 擦点粉不就完了吗？ 哦、哈，不是你说的，是他说的，对不对？ 别把我气。 我怎么你着什么急、啊？ 这朋友，你说的越说不像话，你是不是成心捣乱？ 我怎么成心呢？ 我媳妇带铃子怎么叫引人铃啊？ 带没带一个花？ 带花了。 花上有没有铃铛？ 有铃铛。 引人铃吗？ 什么引人铃啊？你都不懂 啊？ 你都不知其然。我爱人身上是带个铃铛， 你说说， 那叫回避铃。回避？ 这事儿还 什么事儿？ 回避铃？ 他没文化，不懂。为什么叫回避铃、啊？ 为什么回避铃？ 我跟您这么说，我们是大家庭， 啊、 祖孙三代都住在一起。 嗯， 这时候就北京一句老话了：兄弟媳妇儿不能见大辈子。因为我哥哥们也住那儿，有时候上我们那屋里拿个报纸或者给孩子送个奶什么的，怕碰上。碰上什么呢？我媳妇儿有时候夏天的洗呀、啊，或者奶孩子呀、啊，这时候大的摆子跟兄弟们撞上，多不好意思呢。 对呀、 啊，怎么解决这问题呢？ 解决。 在他胸前挂个铃铛，只要我们大哥要进这屋，我爱人马上一晃悠，哐哐哐铃一响，大哥知道了。哦，弟妹呀、啊。报纸搁窗台那儿，我不进屋了，回避了，这叫回避铃，你懂吗？ 对对对， 什么引人铃？ 对对对对对对， 瞎讲的！ 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 我没法不着急。 汗都出来了，不至于， 我这气 人了，别着急，别着急，叫回避铃， 回避铃，回避， 这就是北京的文化。 哎， 你看这多好，是个暗劲儿， 是 这一响， 对对对， 知道不方便，不进去了。 对对， 有很多文化在北京啊，还继续保存着。大家注意啊，你看，就咱这往这走。过去西单拐过弯去，闹市口那儿，过去有个豆腐房， 豆腐房， 还真是老份儿，大实木， 实木， 一个驴拉着那个木， 哎， 但是磨豆腐， 磨那豆子， 那磨豆腐的驴脖子上拐大铃铛，回避铃，就怕这驴的大的摆子来。 越说越没人话了， 大摆子吗？对不对？ 你是越说越没人话了，你 怎么的？ 驴还怕见大摆子？ 这就是文化。 驴那大摆子是谁呀、啊？ 骡子呀、啊！ 你像话吗？你胡说八道，你胡讲乱批的，你真是让人观众笑你。 怎么？ 那驴脖上挂个铃的不假，那能叫回避铃吗？ 那叫什么？ 那叫偷嘴铃。偷嘴铃。 铃。 你知道为什么吗？ 他怎么又叫偷嘴铃了呢？ 这个驴啊，他拉磨，拉拉磨，有时候啊，他不拉了，他偷豆子吃。你人总看着拿那功夫，人们想个招，给驴脖子上挂个铃铛。您在外边干别的吧，你听屋里咣啷咣啷咣啷咣啷，总那么想着，证明这驴是工作着，正拉着磨呢，没偷嘴。

只一人在守候，谁让我为情困惑，谁让我心乱失措，心痛你可知否。夜深人静的男子声叫喊，期待你召唤，心跳惊起你灵魂荡的心，哇，是你真是你迷惑我的心，回忆忘也就轻易，只有悔恨在心底。是声叫喊，期待你召唤，心跳惊起你灵动荡的心，哇，是你真是你迷惑我的心，为你忘也就轻易，只有悔恨在心底。夜深人静的男子声叫喊，期待你召唤，心跳惊起你灵动荡的心，哇，是你真是你迷惑我的心，为你忘也就轻易，悔恨在心底。